外国政党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所发表的历史性新年贺词。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副主席说，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充满着对人民的关爱和情谊，贯穿着旨在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体的革命理论和路线，这是为向往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指明正确道路的纲领性指针。俄罗斯金瑞成金正日主义研究所所长说，尊敬的金正恩同志的新年贺词反映对人民的伟大的服务精神，并强调朝鲜人民在今年也一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白俄罗斯主体思想研究协会主席和德国反帝论坛主席表示绝对支持和声援朝鲜军民推动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斗争。